乃三分天下，已是多少豪杰啊。烽烟变色，群雄争霸，家风谁名扬，兵临城下，蓦然回首，谁在盼归乡。三国乱，乱世为出豪汉，虎将战，谁料一统江山。战不断，兄弟血泪无憾，疾风我不负多少年。谁生死将我将将绝，汉军挥寸没一寸灰。化作苍天，雄争霸，家风谁名扬，兵临城下，蓦然回首，谁在盼归乡。三国乱，乱世辈出豪汉，虎将战，谁料一统江山。战不断，兄弟血泪无憾，疾风我不负多少年。谁生死将我将将绝，汉军挥寸没一寸灰。化作苍天，战不断，兄弟血泪无憾，疾风我不负多少年。汉江山如画，苍天